小乐队也不像你们曲艺团的乐队，三弦啊，四胡 啊。不，没那个啊， 洋乐 那叫西乐，钢琴，嗯，手风琴啊，小提琴吧。 有个乐队指挥， 有一个 是不是拿着一个电镀棍儿、 啊？是 西湖歌曲大背头， 漂亮， 都听他的。 对，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预备起，当当当个里边啷个的当啊！ 不，别啊！行了，别挂等了，就快挂等了，挂了。当然有曲，它得是舞曲呀、 啊。你来了， 你比方说吧， 啊、 溜冰圆舞曲。 哦 滴答当当答滴当当答当当滴答滴当。行啊， 有板没板。 哎，如果行的话，这么着，今儿在这儿给咱们各位跳一回交谊舞，怎么样？啊？跳得了吗？ 来呀， 来。咱俩呀 啊 学一学这个大男大女。 怎么还大男大女呢、啊、 那当然跳舞嘛就得一个男的一个女的。 一个男的一个女的 啊 我男的。 哎嗯、啊、 大男。 哪里就大男的一般的来说、 嗯、 这男的都比这女的得高一点。你来瞧瞧。你看。来。甭抬脚这是自然灾害。没救 了哦因为我这个儿嘛比你矮一点 那矮不少了 学个女的 小女的 大女儿了 对 完了是不是就大女儿了 大女儿吧 正理我就得学大女儿 怎么呢 我长得媚气 哎呀呀呀呀还媚气 怎么就大女儿了呢 我呀给你化化妆 化化妆 哎 梳小辫 儿、啊、用不着用不着 梳个短一点 哎、 啊、 我这儿啊看见了吧 这干嘛 我这有套手绢 手绢有啥用啊 这手绢呢就好比是条纱巾 哦 戴上之后咱俩就可以分出男女来了 哦这种区别 对了 行了 哎你呀、 啊、 坐在沙发上等着 坐哪儿 我 嗯坐哪儿 坐沙发上 坐沙发 啊 沙发可舒服 那是 这没有啊 嗯 去搬去 我哪儿给你搬去 你让坐沙发吗 咱这不表演吗、 嗯、 往这一蹲身比划比划就行了 我一蹲身 哎 这样 对了快不是你这不是坐沙发呀 你蹲身吗 沙发见过吗它有靠背呀你往后靠着点 靠着 往后靠往后啊往这来 这样 来再舒服点走哎这才叫坐沙发呢 坐沙发比站着还累呢 你呀凑合点咱就这条件 来吧 来 当当打当当滴答滴答 小姐请您跳舞这位这是怎么了小姐请您跳舞这谁得罪他了这是哎伸手走啊好嘛猴 好的领导领领导叫叫叫开开了箱拿一个夹来晃三啊 滚一个好啊 这哪位把猴给领进来了 你这不是傻猴啊 我说你像话吗跳舞的规矩你懂不懂 这还有规矩 那当然了、 嗯、 我这给你行礼、 嗯、 你站起来还礼咱俩就开始跳、 嗯、 一边跳一边聊咱俩才能搞出对象啊 咱俩能搞出对象 那当然了 不可能 咱再来呀 来呀 真是 当当当当 当当当当当，滴答滴答， 蹦擦擦，蹦擦擦。你姓啥？ 我姓贾。 叫什么？ 贾大牙。 这什么名字这是？谁给他起的？贾大牙，多难听啊！ 我爸爸给起的，你管得着吗？ 蹦擦擦，蹦擦擦。多大了？ 38。 干什么？ 弹棉花。 成家了？ 还没呢。 哟，够晚的了，可得抓点紧。 你大当当大爹。行了行了，去你。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欢迎回到娱乐大篷车上来，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今天的旅程里啊，跟您来聊一聊跟跳舞有关的话题。杨毅和杨敬明曾经表演过一段相声，叫做《如此五星》。这段相声是讽刺那些招摇撞骗、不学无术的假舞蹈家。杨毅的贯口基本功是相当扎实啊，在这段相声里表现的也最为明显。以往我们熟悉的贯口相声都是报菜名、地理图这些传统相声，贯口的意思就是一气呵成，一贯到底。在这段相声里头，杨毅表演了一段与众不同的新贯口，他把从古至今的舞蹈名称行云流水一般的朗诵下来，其中的抑扬顿挫、气口的转换、尾音的处理等等都十分的不错，听起来给人一种十分舒服的感觉。下面呢，我们来听一段杨毅和杨敬明的相声《如此五星》的片段。 好，这个既然我们两个人合作跳这个西班牙斗牛，主要是看我。这个西班牙斗牛这个舞蹈节奏的旋律是这个样子。 赶紧来。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没错，我就跟您的节奏来， 以我为主哈。但是咱两个人从这为出场门。 是什么？ 对，我们这可就开始了。咱大家掌声鼓励鼓励这位勇士。哒哒啦哒啦哒啦哒哒哒啦哒啦哒哒哒哒哒哒。 不跳好，你推我干什么？ 不，你这干什么呢？ 您不明白呀？ 啊， 您的音乐一起，我不得起范儿吗？ 你起范儿干什么？用得着你起范儿吗？你这是跳舞吗？你看这俩手往这一搁，在这蹭啊蹭啊蹭啊蹭，你这哪是起范儿啊？ 那我是 你起了一身的范。 我这过敏呢，是不是？我主要看您们，您挑我毛病干什么？ 我当然得挑你毛病。你这往这一站都挡上了，你这在这， 那就行，怨我了，行吗？ 你这叫抢范儿，知道吗？ 什么叫抢范儿？ 没有你的， 俺当然从来。你这个挺好的，矫情，真是。哒哒啦哒啦哒啦哒哒哒啦哒啦哒哒哒哒哒哒哒啦。 你要摔死我怎么着？不，你怎么回来了？ 废话，你这么半天你不出来，我不回来吗？这人这， 我怎么样？看出我来了吗？ 看什么？ 啊， 不，你不出来，我不回来。这人真是的。跳不跳来？ 怎么跳啊？ 怎么跳 啊？ 啊， 你看出我来了吗？ 我看出来了。 啊， 你呀、 啊，怎么了？ 一出也没有。 怎么没有？ 啊，还跳舞呢？就您这个 啊， 我看你是往这蒙事来的。 我怎么蒙事？ 从哪儿来的？毛里求斯。还我下了飞机都去接我。 嚯，在道上给这个说说那个讲讲，篮子、帘子、瓶子、罐子，你往这收废品来了是吧？人家都是超级巨星，我比他们挂头牌，我是大头星，我看你像大头鞋。你呀、啊，你一出也没有，知道吗？ 你呀、啊，你这叫恼羞成怒，知道吗？ 什么叫恼羞成怒啊？ 你是不是当着这么些朋友，我在这没跟你跳，好像扫了你的面子？你要真这样想，我向你道歉。 用不着。 并不是我不跟你跳， 嗯， 真你跳完之后跳的什么也不是，观众不说什么，不说你，人家会笑话我，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在国外是个有影响的演员，这个人是个腕儿，跳的不好之后， 嗯， 这会影响我在舞蹈界的声誉。 嚯， 跳完了之后什么都不是， 嗯， 啪，我不声誉了。 你不声誉了？ 就那个我的声誉不好了，您说我还以后我还怎么跳舞？我会脱离这个舞台，脱离这些可爱的观众。 行了，你脱离这个舞台就得了。 怎么了？ 你会跳什么舞啊？ 你这个人说话太难听，我简单的介绍介绍我会的舞蹈，恐怕你连听都没听说过。 不是抬杠，还真不见得 是吗？ 对， 我会的有兰陵王入阵舞、贝雷格勒巴舞、哈拉卓尔格舞、秦王破阵舞、希拉泽本奈舞、阿武阿西舞、尼商羽衣舞，你听说过吗？ 这还真没听说。 这是一些古典舞蹈。 哦， 还有什么新疆舞、壮族舞、回族舞、苗族舞、白族舞、纳西舞、景颇舞、毛难舞、羌瓦舞、朝鲜舞、鄂伦春舞、鄂尔多兹舞。 这是中国的民族舞。 还有什么腰鼓舞、彩鼓舞、横鼓舞、铜鼓舞、手鼓舞、长鼓舞、太平鼓舞、面具舞、祭祀舞、宫廷舞、霍拉舞、妈祖舞、秧歌舞、红绸子舞、狮子舞、盾牌舞、暗桥舞、龙江舞、安奈舞。有汤格舞、伦巴舞、恰恰舞、多朗舞、芭蕾舞、跳脚舞、扁担舞、水兵舞、踢踏舞、欧亚舞、莫若舞、让达利舞、达曼依舞、织布舞、多耶舞、拍手舞、扇子舞、孔雀舞、汉堡舞。 还有什么舞？ 有天鹅舞、有龙舞、象舞、盆舞、生舞、战舞、伞舞、方舞、共舞、蛇舞、罐舞。有竹马灯舞、花鼓灯舞、采茶灯舞、康布拉舞。有珍珠舞、昌阳舞、南望舞、小林舞、乡村舞、近年舞、公墨舞、社交舞、宗教舞、体育舞、农乐舞、插秧舞、丰收舞、练兵舞、进军舞、青春舞、东江舞、荷花舞、盘子舞、纱巾舞、中晚舞、群宴舞、蔷薇舞、红花舞、种瓜舞、拍球舞、沙巴依舞、波罗多舞、不得美舞、阿西跳跃舞、迪特舞、西班牙斗牛舞。 够、哦，您会这么些个舞？ 那当然。 要致敬，我跟您捣这乱干什么？ 你刚才那都多余。 今天这样吧，那个在座各位朋友这么热情，我们饱不眼福，今天要求您给我们跳段独舞怎么样？大家欢迎这跳段独舞。 这个我谢谢大家的热情，今天朋友们这么热情，那就我就给大家跳一段我在国外获奖的我跳的最好的、最拿手的、最得意的，是我自编自导自演的一段舞蹈。 什么舞啊？ 招魂舞。 招魂舞还真没看过 这个今天我就别开生面给大家跳上这段舞蹈 啊。 您先通知一下电工，把这灯全关了。 你关灯我们怎么看呢？ 不需要这种灯光 啊！ 我跳这个舞蹈的时候，您最好给我前面燃上一圈蜡烛。 我要那烛光。 哎，因为什么呢？今天我也是简单的跳的，不能完全的跳出来 啊。 因为我认为我这段舞蹈它是很神圣的。 嗯， 在跳这个舞蹈之前，我首先要沐浴更衣斋戒。 这么些事儿啊？ 就是洗澡换衣服，不吃荤的东西。 哦， 在跳这个舞蹈之前，我要冲西北方向烧上它三股香。 嗯， 在这三股香的两面插上两面旗子，这面写上西方接引，这面写上瑶池招魂。我还有趴在地下，我噔噔噔磕三个响头， 够瘆的。 这个舞蹈的道具是什么呢？左手拿着一把宝剑，攥着一把纸钱，脑袋上是八卦方巾，身上穿的是道袍，脚底下穿的是僧侣。 嗯， 这个在跳这个舞蹈之前呢，首先口中还得念念有词。 哦， 这个舞蹈节奏的旋律是这个样子， 您给来来， 我给您学一下啊。这个动起大，这个动起大，这天灵开，这地灵开，这妖魔鬼怪快离开， 跳大神。 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杨毅、杨金明的相声《如此五星》的片段了。那舞蹈是老百姓的爱好，就连小孩子也会跳上扭上几下。正因为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所以我们在小品、相声当中经常可以看到一些跟跳舞有关的作品，表演的内容也都是人们所非常熟悉和了解的，所以经常能取得不错的舞台效果。有一些演员是会跳舞的，有的演员则是不会跳的，比方说侯宝林和赵丽蓉，他们有什么样的跳舞故事呢？我们先这儿休息一下，听一首陈慧琳的《不如跳舞》，歌曲之后继续今天的快乐旅行。各位稍后见。 你正在说着什么，我很模糊，只有好音乐让我听得清楚。言语从这里开始失去作用，只有节奏感能够互相接触。全世界需要的是速度，你看看是什么在做主。全世界是一个大荧幕，

到礼拜一早晨起来上班，脑袋还是那么晕那么疼啊， 还没好啊。 我刚上班还老王他要找我对账，这下得去吗？ 你本来嘛礼拜六没对好账你就走了吗？ 啊，好好，对吧对吧对吧、嗯、对了半天呢，坏了， 怎么了？ 差错出在我的账上 啊， 这下我可晕了，本月账、上月账、去年账都搬出来了，这么一算， 嗯， 死白脸一口，我吃不住劲儿了。 哎呀， 坐在椅子上我就翻白眼了。 真好，工作搞坏了，你也急坏了。 老王一看怎么了，赶紧把我扶起来，一摸脑袋滚烫，哎呦，病了，搀着我就到屋医务室了。 是啊， 把我放在床上， 嗯， 一看大夫没在，他又去找大夫去了。 人老王对你可真叫一百一啊， 不含糊。 是吗？ 礼拜六我还拿话顶他，我不对。 往后您就别这样了。 哎，一会儿大夫来了，给我诊断的结果，说我重感冒。 是怎么得的呢？ 主要的原因生活不规律。 你看， 烧点外感， 嗯， 也不要紧，吃点药啊，休息几天就好了。 得了，这您就放心了。 我不放心呢。 嗯， 我说我得几天好啊？ 嗯， 大夫说有个三四天就能好了。 得了吗？ 老王还直安慰我。 哦， 你呀就别为工作着急了。 嗯， 账错了，回头我去给你对，我去给你找。 嗯、 你就好好休息就得了。 有老王这样同志帮着你，你更放心了。 我还是不放心呢。 嗯， 我说大夫啊，我礼拜五好得了好不了啊？ 嗯， 大夫说要是没什么变化，礼拜四五准能上班。我一听这话我可真高兴了。 嗯， 我顺嘴说了一句话，嘿，老王直瞪我，闹得我脸跟大红布似的。 你说什么来了？ 我说那礼拜六我可要能跳舞了。 还没忘了跳啊。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欢迎回到娱乐大篷车上来，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我们继续来聊一聊舞动人生。在小品《妈妈的今天》里，我们看到了赵丽蓉表演的 Tango。 其实赵丽蓉根本不会跳舞，更不会跳什么 Tango。 为了小品的需要，年近七旬的赵老师拜一个二十多岁的男孩为师，着了魔似的黑天白天苦学苦练，特别是他的腿时常跟他过不去，但什么也办不到他那认真和执着的性格。那凡是看过这个小品的，对里面的那句经典台词都很熟悉了，这就是赵丽蓉变革了 Tango 舞，收到了风趣的效果。说到这儿呢，我们一块来听一听赵丽蓉、巩汉林、李文启表演的小品《妈妈的今天》的片段。 张大爷， 哎， 是不是每天晚上八点钟跟我妈出去啊？ 没错啊。 那出去干啥去？ 干啥去？每天晚上八点，我们跟你爸，咱不告诉他。 嗨、哎，您说不告诉他，您留下你说啥？晚上八点钟啊，干啥去？ 我们老地方见呢。 妈，你看老地方见，你为啥老地方见面干啥？ 对， 见了面干啥？ 一块练呢。 哎呀妈，还都一块练呢。那至于哪个练字我就不追究了。 我说你咋就说半截话呢？ 不是，那一块练啥？ 练啥？那我们就在一块练呢。我去， 你说咱这时候你打屁呗。我这样啊， 刚开始时候没这样、 啊、 刚开始时候我们都不好意思。 哎， 后来时间一长吧， 我们就这样。哎， 坏了，把我也裹进去了。 我说你这孩子，你想哪去了？这有啥不好的？我看您这二老是多么美好的晚年生活呀！ 生活 啊， 就刚才你们俩这段生活， 这哪的了？ 当生活像一团麻，总有那解不开的小疙瘩。啊、生活像一杯酸甜苦辣， 你生什么气呀、 啊？ 妈 妈， 你看， 我说赵老师啊，您至于生这么大气吗？ 我咋不生气呀、啊？那你说清楚了吗？ 我怎么没说清楚啊？我们不就一块儿练跳舞去了吗？ 哎呦，闹了半天是练跳舞。 说句心里话，长大 啊， 我愿意让我妈练。 哎呦，呦爷们儿，你想哪儿去了？ 这有啥不好的？ 哎，你妈呀，是我们老年活动站的舞蹈老师，是不是？赵老师， 那坐。 快瞧这镜头， 哎，我妈还真有点教授风度呢、 嗯。妈，那你实在不愿意，那就算了呗。其实这事一开始都是他们大伙先说的。 谁呀？ 我才有想法。 就是你， 你放屁瞅别人，其实就是你放的。 啊、对对，别说放放放，我听着。 上台呀，你看这么好的鼻子，你搁这儿坐着 啊？对大家啊， 刚才说我呢，哎，你为啥查少女？我不查少女，我查啥？有多少我们老年的化妆品？ 没多少。 有多少老年穿的衣裳啊？ 没多少。 有多少老年对这个都有意见 啊？没多少。 有啥啥 啊？不，有不少。 长大一嘴说话都不利索了。 起来。没说你，你坐。 好好。 长大一嘴你坐吧。你啥时候真正的关心关心老人？ 哎呦妈，我咋不关心您了？我又给您弄吃的，又给您弄穿的，还寻思让您找个老伴儿。 你以为我们老年人吃点好的穿点好的再找个老伴这就幸福了啊？不对不对，我们还有更高的精神追求。 哎，追求。 这老太太老头 儿还追求啥呢？追求啥？我就追求这，追求 看看。 你看我妈咋还穿个大红衣服呢？ 这叫精神焕发啊！老树生新芽，金色的夕阳多么灿烂辉煌！ 妈，你怎么了？别沉 着动，我们这都是设计好的，这都照顾电视。 这也不美呀！ 干啥？你跟着搅和啥？ 我不是跟您学吗？ 人家说你不美， 你这个。 妈，我说您呢不美， 你美啊，你美，整天这跳五跳六的，你学啥了？你也玩点那神神， 玩神？ 哎，你也玩点那高层次的， 会跳堂歌吗？ 会吗？ 堂歌、 啊？ 电视里边我都看明白了。 你跳一个， 不都是晃脑袋吗？ 堂歌， 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 老师，他这是汤啊， 这叫鬼子进村。 鬼子进村。爸爸妈，那你别说我，你老人家会啊？ 我会。今天要是不给你玩两下，你也不知道啥叫高层次，啥叫新生活。我交叉你也看着， 哎，看着呢。 什么叫堂客？ 哎， 记住了，堂客就是趟着走。 扛着走， 挺胸收腹，把腿存起来，啪啪，堂客就是堂啊，堂客走，三步一窜，那么两啊两回头，五步一下摇，那么六步一招手，然后你再堂啊堂客走，这叫堂客。 哎，这叫堂客。哎，没错。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赵丽蓉、巩汉林、李文启妈妈的今天的片段。那现如今喜爱跳舞的人是越来越多了，只要您喜爱跳舞，就可以参与到其中，在音乐当中表现自己，让舞蹈成为您人生当中的一部分。跳舞的过程既可以活动身体，又可以愉悦身心。只要您热爱跳舞，您更可以舞动人生。好，聊到这儿，我们今天娱乐大篷车就要到站了。最后送上蔡依林演唱的《舞娘》，在歌声当中司机韩涛，感谢各位的乘坐，下次旅行不见不散。